奸笑，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对， 憋得揍你吗？你们家了着火了，你还问先着东房，先着西房？怎么还听完《玉堂春》？这像话吗？这个？那你管我呢？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？不像话！戏园子就乱了。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。二位头就说：“你看，你这个人真是的啊！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，摇头晃脑，这还不算，家了着火了，你还听《玉堂春》，这像话吗？”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，到家不还是着吗？ 废话，到家找你到舅去啊。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， 没听说过，你这不像话。 可行，一找找着俩，走回衙门。 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，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，送到班房压起来。嘿，想不到啊，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，哎，还短一爱小便宜的。哥俩出来了，找了一个大茶楼，上楼一看，靠犄角这儿有张桌，哥俩就坐那儿了，要了点点心，沏上壶。二位头一听，赶紧过来了，到这儿一瞧，这张桌啊，对面坐着一个人，这和俩人对脸坐着，站着一屉包子，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。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，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，在这喝茶，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，这个人就说：“包子热吗？”“ 热的。”“ 来来来两碟。”“ 来两碟，摆在这儿来。”“ 啊，你去吧啊，一会儿拿碟拿钱啊，去吧。” 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，他一看卖包子走了，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，跟没看见人家一样，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，拿这小木哥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，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，搁嘴里吃了，然后吹鼓了，又给码到底儿里，又划一个，又吃了，吹鼓了，又搁底儿里头了。合着一碟四包子呢，他是吃俩馅儿，一碟吃俩馅儿，吃完了搁在这儿，等这卖包子过来了。卖包子的，你们这不对啊，回气儿的还卖给我，你们得瞧瞧人呢，看人做买卖，就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那拿走吧。 买包你听啊，他凉了你，回头新天来，我再给您换。哎，这回去带溜了去，端着走了，到笼屉那儿一掀锅，往里搁呀，把碟儿里捡起一个，哎，馅儿怎么没了？这还干嘛呀？这也甭回屉了，这甭卖了，搁这儿吧。啊，这也没馅儿了，一看好四个没馅儿的，也没抓住人家，也不敢问人家，可就留他的神了。哎，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，做买卖像着做小买卖的，哎，卖烧饼的，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，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吃，你要去了就倒霉了，吃你半了烧饼回头过来呢。一听这个情形，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。怎么了？吃人包子馅，没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。你这，我跟你二位说，他认识是县衙门的，我不是没带钱吗？没带钱，没带钱，你别要人包子呀、啊，没带钱别吃啊，把这馅都抠着吃了。乐什么呀？你还啊？你这不是讨便宜吗？ 是我这天生的，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 啊，爱小便宜，锁上他，把这也锁上了。